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梦中圆之彩之旅声乐套曲室内音乐会今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是一场声乐音乐会，演唱的歌曲都是作曲家莫凡的创作。他把《洛神赋》《长相思》《钗头凤》《春夜喜雨》这些具有古典色彩的诗文做成套曲，不知道这些名作与他的音乐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吴京安主演的话剧《天下良田》今晚开始在国家大剧院连演两场，一段大清反贪大案。可以说这部历史大戏不仅有着好看的故事，还有着与当代社会共鸣的利益，是值得一看的历史大戏。小剧场京剧《思凡》明天开始在繁星戏尊上演，思凡将双下山、小上坟、活捉三出极有代表性的丑行和花旦戏结构在一起，这三出戏彼此似乎独立，却有着内在的联系。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记者从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北京市流感病毒活动度呈现快速下降态势，目前已经回落至往年季节性流感常态的流行水平，预计三月中下旬逐渐进入流感非流行期水平。冬春季交替时期，气候干燥，气温变化大，是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专家表示，春节长假刚过，身体处于调整期，此时抵抗力较弱，应注意逐步调整生活节奏，规律饮食，外出要注意保暖，随时增减衣物，同时不断增强防病意识，室内加强通风，勤洗手，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春节过后，招聘市场进入了旺季，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发布了相关工作通知，要求办会机构在招聘会现场设立就业歧视投诉窗口，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严厉打击虚假招聘和就业歧视行为。今年第一次小客车指标摇号昨天进行，据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提供的数字，超过280万人竞争6460个普通小客车号牌，中签比约为1907:1，超过20多万人在参与排队等待新能源小客车号牌，只有54000人可以分配到新能源号牌。为了进一步规范交通违法行为处理工作，严厉打击买分卖分行为，公安部交管局统一对全国的电子眼处理系统进行了升级，并定于3月1号开始正式调整便民渠道处理他人车辆电子眼记分的相关流程。通过自主渠道处理非本人车辆的交通违法，必须先实名注册并绑定对应车辆，然后才能处理。依托于天坛医院建设的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已经率先整体迁入位于南四环花乡地区的天坛医院新址办公，预计新院将在今年6月底全面启动试运行。昌平政府发布消息说，北京地铁19号线二期将向北延伸到昌平沙河地区，以缓解地铁昌平线客流压力，方便市民的出行。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米夏，最近你看什么电视剧了吗？ 最近没啥电视剧可追，好吗？ 那我们看电视还行。 电视倒是看了，电视剧睁着眼睛看也没有看见特别入眼的。 所以我们偶尔不追剧也可以原谅是吧？ 可以。 你说可以就可以 了。准了。 听众答应吗？ 跪安吧。 今天我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跟大家说我们要追的电视剧，因为最近电视剧好像亮点不多，但是马上就有新的电视剧要出来了，美好生活是不是？ 嗯。 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只看到了一些预告啊，所以说今天一开始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经典永流传。 哎，这个最近确实是挺火的啊，很多朋友在朋友圈转这个整个节目的节选啊，很多人也给他点赞了。这个在黄金一套央视播出，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形式非常的新颖，用贺诗以歌的形式，让那种经典诗词结合新时代的流行元素重新的演唱出来。 哎，你说以后咱们过年啊，大家吃团圆饭会不会互相出题啊？来，我给你出首诗，你给我唱出来，完了之后呢再轮到下一个。 原来文人雅士一块儿举行个沙龙什么的、 喝点酒什么的 就 这样 了，曲水流觞就这样。 哎，是，那以后会不会啊？ 那就取决于你活的是俗还是雅了。 我觉得我们可能只能对段子。 可以雅俗共赏吗？ 哎呀，不过在这个电视台的这个栏目当中，有的让我们笑，有的让我们感动，有的让我们哭，有的让我们羡慕嫉妒，是不是？ 哎，我觉得其实你说的这几种情感啊，我们在经典永流传里都找着了。因为他那个主持人塞北宁是挺有意思的。 哎，我看这个栏目啊，我特别喜欢塞北宁。 塞北宁， 我就因为他有一句话，他用粤语说那个李白的《将进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就他这一句话，哎，我觉得我真的很佩服塞北宁。 那你来一句吗？ 我不会啊。所以我佩服嘛，而且他最后那一句就是唯有饮者哈， 就因为粤语他说了嘛，有入声， 对， 入声读起来就铿锵有力。 那个、刘琴明呢 啊就那个那，哎呀，那个感觉非常有大哥的感觉、啊。 你知道第一期吗？第一期《明日歌》是王俊凯来的， 啊、 然后塞北宁说这几年我是看着王俊凯长起来的， 嗯 啊，一开始我还得俯视他， 还有一期是孙杨来的， 后来就得仰视他啊， 对吧？孙杨来唱那个好，这个男儿当自强嘛， 啊， 说几天不见，怎么长这么高啊？ 你看敏感嘛，因为身高的问题啊，他在舞台上敢于自嘲自己，这是我们看经典永流传我们笑的时候，但是也有些段落让我们潸然泪下，哎呀，觉得人生的情感如此的深情美好， 哎呀。鹊桥仙嘛， 哎，对， 我们先来听一段好不好？听一段， 听一段， 大家可以猜一猜，如果看过的话，那您可以不用剧透啊。没看过的话，您猜猜这个鹊桥仙是谁和谁演绎的？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 几多艰苦都牵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我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前缘弄巧飞旋传 这位朋友说回家好几天电视一直被闺女霸占着，那您错过了一台好戏啊。 好在现在不是线性播出了，可以回看，无限次的回看啊。 对，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鹊桥仙》，仙云弄晓，弄巧，这两位演绎者就是汪明荃和罗家英。这两个人，一个71，一个72啊，两个人站在台上看汪明荃的时候，还是有那种女神范儿，你觉得吗？ 嗯， 就是，哎呀，真是好看。 我说的是身体真好， 不是，就是那种气质，他不是说一个71岁的人站在那儿就有的。 所以啊，他一定是身体伴儿，身体特别棒。 吓死我了！我就喜欢你的儿话搭档。 然后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嘛，他的气质加， 对 啊，这样综合体。你说我要上去了，我气质是很好，我是被人扶着上去的。 谁说你气质好呢？ 对， 啊，我搭档气质挺好的啊。这个汪明荃大家都很熟悉了啊，他1967年出道，20岁出道，1947年生人，当时是 TVB 电视台的当家花旦，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播出的时间是1980年。 对，在那此之前啊，就是当时在香港已经很火了。 对。 就有一戏，汪明荃本身啊，他不是主角， 嗯， 可能就安排他是一个配角。那个时候啊，那个大家都写信呐、啊，写到电视台去，那不能这么弄啊，不能这么弄。后来那个编剧导演压力都很大，没办法，马上又给他改戏。 哦， 就是说，阿姐的戏少了，我们不答应。 对，他还有一个 title 啊，就是当年1977年获得了香港电视最佳女性电视节目主持铜像奖。 嗯， 啊，就是也是一个很出色的主持人。 不过，跟他比起来，咱们这边的观众熟悉罗家英， 就 是从 《大话西游》里头 电影开始的，是吧？ 嗯， 哎，国产007还有《大话西游》。偶林优大家还记得吗？米夏你哼一下。 哦哦哦哦 哦，你个头啊。 就是那一段啊。其实整个他们俩唱完之后还有一段访谈，然后罗家英先生啊给了汪明荃女士一个 surprise， 就给她写了一封信。因为他们俩认识好多年都没有结婚，到60多岁的时候才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他就写了一封信说，我认识你多少年了啊，就是你跟我学粤剧那一次，你突然冲上后台亲了我一下。 嗯， 我跟你说，你亲了我那一下，就相当于在书上扣了一个章，那扣了章的这个书就是你的了，我从此以后就是你的了啊！就那一段特别特别的感人， 就是没有想到老爷子还这么浪漫，对吧？ 对，后来就是你说那天说的那一段了，我们俩其实先后他们都确诊是癌症，彼此照顾，说他有半条命，我有半条命，我们合在一起其实是一条命。 哎呀，不知道各位男士，你身上有几个章啊？不管有几个章， 不是、你可以有一个章，但你不能乱扣，你知道吗？ 有一个章不能乱扣。 对啊，你东扣一个，西扣一个，这儿不行的， 是吧？不能够广撒那啥，是吧？ 哎，对， 嗯，到处留情，楚留香 啊、对，这是不行的。 其实呢，汪明荃他一生当中有三个男士，第一个是他的这个第一任当时我看报道是这么写的，就是说第一任呢其实还是挺开化的，因为他受到的是西方教育嘛，他希望汪荃就是到那个社会上去工作，但是呢这个婆婆家还是比较的那个传统一些，所以可能一直有这样的一些隔阂。后面第二位呢就是像江湖上传言第三位就是罗家英。 哎呀，我觉得一生能遇到一个这样的人真的很不容易啊。 不管是多少岁，对不对？ 对，不管是多少岁啊。 其实他们哈、相恋20年、直到2009年5月2号才在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 就是60多岁才携手说我们结婚吧啊。 嗯。 他们俩演绎的是《鹊桥仙》，这首词是秦观的。秦观可以给大家稍作 八卦。 他也不算八卦，他还挺好玩的。他是北宋婉约派的词人，但是他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嘛。 嗯。 就是他是苏东坡手底下的人，是这一对的。我们知道苏东坡到后来就被贬谪嘛，但苏东坡是豪放派的，贬到哪儿心情都特愉快啊，热爱美食，就是喜欢这喜欢那个的，然后都是到哪儿都是此心安处是吾乡。但是秦观就不是这样的人啊。苏东坡倒台之后，他就是 别说倒台好吧，这话又贬义。 苏东坡被贬了之后啊， 秦观的日子也不好过啊，他就也被流放了，但他完全没有像苏东坡那样的释怀，是吧？吃了瓜烙，还写了什么《雾失楼台》呀，《月迷津渡》啊，就当时非常非常的迷茫。我们对他的认识有一个误区，认为他特别婉约，其实他也不是。他是史书上记载，他说志大气盛，他有一段他想弃笔从戎，驰骋疆场的，然后考这个就是科举两次都不中，后来就不想考了。然后那时候苏轼就开导他说：“你考吧，你再考一次。”后来他终于考上了，当了一个主簿。其实主簿这个官儿挺有意思的，我们熟悉的像祖逖、杨修、司马懿，他们都是主簿。主簿就有点类似于就公务员里的文秘，就很小的那么一个官儿， 笔杆子吗？ 就是他的人生在他快结束的时候还有一次波折，就是那个时候宋徽宗即位了，就把那些已经犯了罪的、已经流放的那些臣子又召回来了，所以他又东山再起了。但是还没有回到北宋的朝廷时候，他就挂了，然后死在一棵树底下。 谢谢这位评委。好，来， 你可以按 余生庆，你可以说一下， 按一下效果器。 我真想点亮你。 是吗？哎，你有心吗？ 哎呀，不知道大家在看这个经典咏流传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应该，我觉得央视最近这些年啊，做这个文化加娱乐加流行啊，这些元素混搭的节目应该做的还是非常的不错。 哦，最近是有几档确实是很引人一点。 你看最早的那个青歌赛还是挺高雅的，对吧？我们 高雅吗？ 就是 我们看的时候主要是看他答不上来。 那是后面了 啊，后来、啊、 最早来听一段啊，试听一下是不是？ 哦、 然后呢， 哈、 再回答一下这问题。再后来就有那个评委余秋雨老师解读一下，是不是？哎，就是更好看一些了。你怎么老喜欢看人答不上来呢？ 我代表普罗大众的心理啊。 最近不是那个广院艺考吗？ 啊， 很多考生都在文化题上这个遇到问题了。老师问：床前明月光，举头望明月，疑是地上霜。 啊， 哎，老师说差哪一句啊？ 啊， 考生想半天没想起来。 老师怎么那么坏呢？ 你说差哪一句？ 低头思故乡啊。 你看，你考上了吧？真的就是真是啊，真是、啊、就净发生在这个考场里面。 不是你们这老师欺负学生，我觉得 为啥呢？ 老师要是你穿越一下回去，你站在那儿，你也未必就能背得出来那一句是啥。 对，我们同学 也许他知道。 对、啊、那老师就是我们同学。知根知底。 哦，当年就折在这儿了是吧？ 嗯，好，来，我们说完这个经典咏流传啊，得说到我们的这个主业了哈。我们不是负责追剧吗？ 欢乐追剧吗？ 嗯，欢乐，来换一下音乐啊，欢乐。 你这音乐选的吧，老让我想到《西游记》，就高老庄那段。虽然旋律不是，但感觉有点像。 娘子，我要不就留下吧。 哎，猪姐媳妇叫什么来着？ 不知道， 叫高翠什么什么？ 高老庄的吗？ 对呀、啊，叫翠兰还是叫翠萍？还是 叫翠花？来，我们要跟他说的是，马上要上映的都市情感剧《美好生活》，这个演员也都是大腕啊。张嘉译、李小冉、宋丹丹。 哎，这故事也挺好玩的啊！就故事一开始头，就是在美国发展的这个徐天，就张嘉译演的，他遭遇了感情危机，还有事业低谷，就人生已经一团糟了。于是他决定回国，但是呢，他原来就有心脏病，回到 T3 之后就晕在那儿了啊！紧急关头，他接受了换心手术。 嘿。这电视剧编的哈、 啊， 还真能换上， 就真的换成了之后，换成了之后，他就一直住在自己的母亲刀美兰啊， 宋丹丹演的， 哎，宋丹丹演他的妈妈啊， 宋丹丹是开了一个什么婚姻介绍所是吧？ 啊，对呀，婚姻介绍所嘛，每天来往的人多呀，他就认识了这个梁小慧，就是这李小冉饰演的梁小慧。 哎呀，李小冉，我们又见上了。 哎，这个 看完这个风筝他又来了。 对，李小冉是和他有渊源的啊，因为李小冉的丈夫啊刚刚殉职，这个张嘉译换的这颗心就是李小冉丈夫的那颗心，所以这李小冉老觉得冥冥之中徐天和自己有着某种联系， 所谓心心相印， 就原来和那颗心是心心相印的，虽然人不在了、哎、但那心还在那儿，说着怎么这么瘆得慌。 但是他们俩的感情发展的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啊、 哦。 这个李小冉呢，已经习惯了自我感情封闭了啊，同时和一个心理大夫，就是辛柏青演的叫边志军的这么一个大夫，还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嗯， 这个徐天他呢又遭遇到了一个什么90后少女，说是他的女儿是吧？和他前妻的这种纠缠， 就他还挺有魅力的，你看啊，老的小的都喜欢他。 哎，总之呢就是这么一部戏啊。在这个戏里啊，张嘉译要和他年龄只差9岁的宋丹丹演母子 啊、哦、 这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部戏的预告片。 来， 吴晓光生前签署了自愿器官捐赠协议，他的心脏已经移植了。 知道是爱上了一个人，还是爱上了他的心？ 遇上你让我觉得自己还算有点出息。回来干什么呀？ 想求你原谅，跟你复合。 我不让你干什么，你偏干什么？我不让你喜欢谁，你偏喜欢谁？ 七彩家园是婚姻介绍所，不是爱情介绍。爱情这东西要是能介绍，归上帝。 我这还有病人呢。 我就是你们病人啊！ 真搞定了就放弃，人这一辈子绝不在搞不定的事儿上耽误了。 情投意合最重要， 情投意合最虚。 以后不见了，就当从来没有遇见过。 不是啊，我听这个预告片怎么感觉那么悲情啊？ 他最后的结局，咱们现在不算剧透啊，他大概的预告就是好像还挺悲情的。 那我们能欢乐起来吗？ 能，苦中作乐呗。不过 人生之不如意十之八九 啊。对，你要这么想就想开了吗？那个，我觉得这些演员我还都蛮喜欢。 这位朋友说了，高翠莲。 高翠莲是演哪部剧的？ 高翠莲是猪八戒的。 哦，猪八戒 wife 是不是？ 演 啊，高老庄的女主嘛，叫高翠莲。 是是是。 啊，猪八戒没事就翠莲呐，是吧？啊，叫翠莲，南福尔摩斯，我们的老听众啊。 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我说这些剧的这剧的演员，男主女主我都挺喜欢的呀。 对啊， 女主宋丹丹，我就你喜欢宋？你喜欢 不是？我想对比一下，她跟《风声》里面有什么不一样？ 都是很好看的，这还用对比吗？ 演员你要说她好看。那你是对演技派演员的某种是吧？ 哦， 不信任 你。你和风筝比，他肯定是会 old 一点的，我觉得。 嗯， 你看风筝早就拍了吗？ 对、啊， 这部剧拍的还是晚一些吧。 所以我们也想就是看一看那人家是怎么变老的。 我觉得张嘉译挺好的，一个大叔形象，特男人。 哎，张嘉译是不是演什么戏都那范儿？就跟、那个、 他腰有点毛病， 靳东有点像。 不，他 带一个范儿。 靳东还是微帅的，还是帅的。 不是说颜值， 对，带一个范儿是吗？ 啊，风格。 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模式吧，我觉得。嗯、但是招人待见这不容易。你说演员最后比啥呢？比谁招人喜欢？主持人也这样 啊。不过啊、嗯，我看一个报纸的介绍 啊、哦， 说张嘉译表示自己对剧本一见钟情，原话。很多现实情感剧写的情感都是轰轰烈烈，这部戏看上去平淡无奇，但情感写得很质朴细腻， 哎，这很 难，让你看得特别亲近，一定能触动你，让观众感受到似曾相识。看到这我就看不下去了，你在机场是吧？换了个心，然后呢还碰到一个 他不是在机场换了的心，他是在机场心坏了。然后去医院换了个心， 对，换了个心，然后还认识了那个捐赠者的丈夫，还产生感情。 没有，认识了捐赠者的 妻子，这是观众似曾相识的吗？观众要天天这样似曾相识，我们这日子还能过吗？ 我觉得这是戏剧化的，但是后来描述的生活细节，让给你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代入感嘛，就你看着你就觉得哎呀。其实他这种情感我也好像有过啊。 然后他还爆料说宋丹丹看到剧本第一集就泪崩了。 是吗？那我得好好看看，我看我第一集能不能崩啊。 那我们这周六应该会说说这部戏 啊。 对 因为已经开播了啊。 好，那米夏你如果哭给我哭出来啊。 我泪点非常的低你知道吗？ 真的吗？ 而我哭的时候吧，我就讨厌我家里人看我，本来泪点低哭就不好意思，然后还把目光飘过来了，这特讨厌。 那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电影，都乌漆麻黑的，你怎么哭都没事儿。 关键是我还抽泣。 擤鼻子。你知道我有一次带我孩子去看一个4D 的什么，在那个一个动物乐园，在珠海， 你哭了。 然后我就看他旁边，他老擤鼻子，我想是不是鼻塞流鼻涕了。后来我看他默默在那流泪，你知道吗？ 你带孩子看什么虐心的片儿了啊？ 平时不应该，大家都去过珠海那个有一个4D 的、那个动物飞到你跟前儿，对吧？给吓哭了。 吓哭的哦，原来是这样。 好，不管怎么说呢，这部戏啊，它其实切入点还是老中青三代人对情感的不同的态度，对吧？当然肯定宋丹丹在得有喜剧啊， 所以还是充满着笑与泪的一部剧、 是，所以我们一起来追一追。 嗯， 其实说到宋丹丹啊，大家挺怀念她的。我说的怀念、 是啥叫怀念？人家好好的呢。 对呀、我说的怀念是怀念她春晚上的 哦 表演。 嗯， 那个个是经典 啊，那当然了， 不管是火炬手还是 战斗机。 超生游击队的 哦，超生游击队就更早一点哈、 对，还有什么他演过的小品？ 那就更早了，还有什么相亲？还有白云黑土 啊，他属土，不是他属鸡，我属 虎， 他、 71，我75， 他是我 老公， 他是我老母，是吧？ 那么一个意思吗？ 对，就是、所以他每一个形象都很经典。 嗯， 那。接下来 你有什么非分之想吗？ 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好不好？ 好， 打开 重温就重温呗。您为什么脸还红了？ 脸红了吗？ 红了。如果我有一面镜子，我会照妖的。 那我可能是爱上他了。 这么会儿就变心了？刚才还喜欢李小冉呢。 好，来听一下啊。 嗯， 前这泡尿还不吃出一张大船姐去？ 怎的呀？ 哎， 就这么一句啊？ 还有啊？ 啊，还有哈、 你大家猜出来了吗？这是哪个小品里的片段啊？ 这个是应该是那什么吧？ 嗯， 超生游击队里头的吧？ 哎， 是不是啊？ 嗯， 不带着仨孩子，东北， 大家还记得他们是怎么出场的吗？ 好像是那个跟鬼子进村似的哈。 没有敌情。是不是、他先是拿一个弹棉花那弓弹了几下，是不是 啊？对。 然后那边是拿一个锤子敲了几下， 暗号是吧？ 对， 嗯， 大家还记得他是怎么结束的吗？ 好像又来人了，然后他们就跑了。 什么？你先走，我掩护 啊？对，当时还成为金句，成为流行语了呢，是吧？ 是是是，哈，所以其实这部戏，这个小品，一会儿我跟米夏还打算演绎一下 啊？是吗？ 你觉得有难度吗？ 您这江南才子。没难，对我说没难度啊。 他们是山东的。 离您那儿更近啊，但是闯关东过去的我估计啊，这个还是有优势。 嗯，那咱们试试好不好？ 啊，试试啊。 好 啊，好吧。 那么在下半段呢，我们还要再说说舌尖上的中国之三。 因为这个东西现在被大家吐槽已经吐坏了。 但是我们下面不吐槽了、我们要鼓励创新。 哦，就是。拍出这么一个东西啊，大家都说它不好。那究竟好不好？固然它有不好的地方，但它有没有好的地方哈？ 嗯，这位朋友说了，说那时候大团结是10块钱的吧？ 大团结是10块钱的吧？ 对，你用过吗，米夏？ 我用过呀，更早的我都用过。 更早是什么？ 哎呀，我还真 在大团结之前是什么？ 在大团结之前呀。 如果你答对了，我给你一张大团结 啊？是吗？ 嗯，这位朋友说，茴香馅儿饺子，说剧情还是似曾相识的，就说刚才那个《美好生活》 哦， 说前两年张歆艺和李光洁有一个剧，就是男主换新的片儿，好像叫《绝爱》 哦， 反正就是 他要换新这事儿， 换新似曾相识， 就是大家 在剧情上 哦，经常用一下啊。 我们老百姓可不。别这样啊、我们经不起折腾。好了，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会儿回来。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榜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北二环鼓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五环奥林西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大家好，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嗯，刚才不是说宋丹丹和张嘉译要演美好生活吗？ 嗯， 我们虽然在春晚的舞台上暂时看不到宋丹丹老师的小品，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回顾一下，好吧？ 好的， 来听一下《超生游击队》。 香炉啊， 哎， 我觉得你还挺热爱表演的。 为啥呢？ 我觉得你选错行业了。 没有， 为什么要考播音系呢？ 我觉得我选错段落了。这段太难了，我不会说呀。 挺好的，那你就用湖南话说呗。 好吧，那你呢？ 我觉得湖南话，那我还能用什么话？你觉得我用普通话说呀、啊、 你用法语说。 嗯 、 来吧，嗯，我跟着你 啊，向您看齐。 第一句是你的啊？ 第一句是哪个是第一句啊？ 你说呀，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穷，越穷越生。 啊，这是我的 啊。 啊，那开始了啊。 好， 我找找感觉，我站起来了。 走。 你也给我弄个围巾，我围上。嗯，开始了啊，我扶着腰。嗯，真是不容易啊。 特累，腰难受。 对，这月份大了嘛，是吧？嗯。你说说啊，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穷，越穷越生。怀孕时想吃点啥都吃不上。 吃东西是次要的，生命在于运动。来来来来来，起来，走呀走呀。 你拉倒吧，都溜达一天了，溜达啥呀？ 男子妹子对你有好处，来来来，起来走呀。 不是你这个让好违和呀你，我听不懂你说啥，老公。 懒是丫头，就是懒是妹子，是女孩。 啊、 哦嗯、 啊，好好好、 嗯、啊，来来，男子妹子对你有好处，来来来，走呀，溜达呀。 想吃点水果都没有。 哎。不是给你搞两捆大葱吗？ 那大葱能跟水果比啊？ 那大葱跟水果在科学家自然那是一样的啊。 你可拉倒吧，你吃大葱还想跟人吃水果的比啊？人家吃水果生出来的孩子个顶个脸红扑的，多水灵啊。你再看瞧瞧咱那几个个顶个的跟葱心绿。 咱们演绎完这个脸都快绿了吧。 我的形象啊都被你给毁了。哎呀。 那咱们换一个形象吧。 你要不要放个片花让我真的。 这位朋友说 啊， 今天听怎么像身临其境啊。这位朋友说大团结之前好像是大黑石。网友糊涂的旁观者发来的微信。嗯，见过吗？ 大团结我见过，大黑石我还真没见过。 咱们不都不是那个年代的。 大黑石就是大团结吧，我不知道哎。 啊，大团结之前是。 叫大黑石啊。 十块钱的。是什么呢？ 我真没花过那个。 其实我们家原来还珍藏过大团结的那个那第几版人民币，我给忘了。 哦。 后来家里来了一个小偷。 这小偷够有眼光的呀。 那小偷是精准式，你知道吗？ 啊。 精准式偷盗。 我觉得和你们应该认识。他精准的入手，要他怎么知道啊？ 时隔15年，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要不他怎么就偷那个呀？他事先瞄上了，我估计。嗯。 难道是我爸？ 那不算丢。嗯。 哎。 到时候还得传给你。嗯。 本事。 本事。 也不是同根生啊。 你不带这么占你爸便宜的，来放个片花稍微缓缓啊。缓缓。 好，来，接下来我们要来说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4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4点有戏， 4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4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4点有戏。 现在电视台播的节目呢，好看咱们都点赞、 嗯、 不好看的呢咱们就纷纷的吐槽 啊、嗯、 但也有点赞兼吐槽的。 你说的是舌尖三。 对，就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但是现在不喜欢的声浪好像完全压过了喜欢的声浪。 这有关系吗？都已经播了、嗯、广告费已经收了。 啊，其实我 顶多我不搞事了吗？ 我个人感觉啊，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差，而且有的时候这种吐槽是情绪性的吐槽，就大家都说不好，那我也觉得他就是不好。你看这一句说的，这句话外他说的就是不够客观，或者说这画面他就是没对上啊，所以就觉得嗯，大家都参与到这种声浪当中，我吐槽你，你看又不是前两部那个拍摄人，人也换了，你又不懂吃的人拍的这个，你当然就是不好啊。 嗯，但是专家也有专家的看法。 嗯。 比如说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教授博导张雅欣老师认为， 嗯， 作为纪录片专家，他认为这一季从画面、解说、剪辑等等来看，从制作上依然保持着国家级媒体的高水准，给人一种权威感，绝对是一部能够代表央视的大作。就如果送去评奖、嗯、那这位导师基本上就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了。 对，我觉得就是对于一般的受众来说，舌三已经够了， 就是它传递给你的信息，对于食物的那种解读已经够了。但如果你是美食家级别的，或者说你对饮食特别特别的有研究啊，你可能觉得这个鲈鱼说错了，或者你可能觉得这个钵钵鸡和麻辣烫画面没对上，它肯定是有瑕疵的。但是从整体来看，佘三没有大家现在吐槽的那么差。 佘先生的中国三有说茶的吗？ 有说汤的 啊，对， 有说汤的，有说 汤 的。而且第一季说，大家说那个离这个什么吃的太远了，就说气什么的啊。我觉得舌尖上的中国和吃相关的都可以涵盖进来。 嗯，我感觉还有一个不同在哪儿呢？就是原来舌尖出来之后，包括孙俪拍的很多戏出来，就是一部很火的东西出来之后，它会带来一种文化现象，就是大家都会说一些词儿，是吧？补差钱儿，还有什么？ 什么体？ 什么是极好的、不过的？ 臣妾做不到啊！ 是吧？包括 舌尖体，见人就是矫情啊！ 对，你就是什么什么当中的战斗机，包括这个小品也会。但这部戏，这个电视栏目 啊， 纪录片没有产生出这个后续的涟漪，就没有大家在里面学一些东西。 纪录片可能给人的不是这个东西啊。 你看那个舌尖体不是出来的效果就很好，大家都改编嘛。买我最喜欢北京的口味。 啊，其实你可以来一段啊，就是好多这种内容的更换，然后就有特别出人意料的效果。我们知道这三部都是李丽宏老师配的啊，这个声音和这个整个的感觉特别的贴，真的是很好，但是也造就了舌尖体。 对， 嗯。 咱们上周不是说了那个《西游记》吗？ 啊， 但有人就把《西游记》和舌尖体联系在了一起。 啊，就用舌尖体说《西游记》的事儿。 哎， 哦， 大家听过吗？ 没有。 嗯，反正你刚才说自毁形象，我这更是自毁形象了。那李丽宏老师配这个已经到一个高度了，是吧？人家就像是 关键是你在这个台，你就一次节目出现呀，你咋不理解我呢？嗯，好了，不说了。来， 我一周两回呢。虽然一个节目频率还两回呢，那我们走一下， 走吧，走着，走你。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刚洒到山林间，灵力鬼便手执钢叉从洞穴里精神饱满地迈出。他要去巡山，这是一种古老的习俗，是妖精赖以生存的自我保护方式。巡山的意义不仅在于一种安全的预警，更在于沿途寻找各种食材，以享洞穴里那些仍然在安睡的同类。山野间的妖精是朴素的一族，他们信奉祖辈群居的生活方式，和谐融洽。他们的食材多数是生人、野兽，以血肉为主。靠捕捉和狩猎的原始采集方式，并不能够保证每天都有新鲜和足够的食材。但妖精们并不在乎，无论丰盛或简陋，他们乐于分享每一餐的快乐。 特别好，哎，你 好吗？ 大家不知道，之前那个他练过，然后我说你这什么呀？你没感觉，一点都不好。你这次发挥的是最好的。 我说实话，这段是特别有压力。我觉得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你 不用这么说了。 是我给你压力了，我应该多鼓励搭档。 你知道吗？我曾经听过一位我们台里的配音演员哈，说 谁呀？ 陈光老师。 没听过， 他说他曾经听李丽宏老师配那个电视剧，一个人配了三个角色，硬是没听出来。 哦，就是声音弹性特别好。 你说陈光作为一个配音演员太外行了吧，硬是没听出来。 陈光说我一般都配五个。 所以你就看到人家的功力了。 哦，就是声音，我们叫声音弹性嘛，可塑性强是吧。 哎，就在前段时间播的那个电视剧，就是那个古装片 啊。哪个？ 风起长林 啊。风起长林， 琅琊榜二，就有 李丽宏老师配的一个角色。 哦， 对，大家感兴趣还可以回听一下。 对，这最近有一个电视节目《身临其境》也特别的火啊。 嗯， 就是一些演员去塑造角色，然后大家其实看不见他们是谁，然后猜他们是谁，那个声音的角色的塑造，那种感情的迸发，确实是挺让人挺震撼的。 嗯，特别期待他能够给我们来一段哈、啊、这种舌尖体的演绎。 嗯， 是吧，比如说大王叫我去巡山这样的。 我是一个努力干活还不粘人的小妖精，别问我从哪里来，也别问我到哪里去，我要摘下最美的花献给我的小公主。 哎呦，差点忘了，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四点有戏。其实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各种方式吧，把现在的一些热播的电影电视剧还有一些栏目哈、啊、串烧起来，也希望大家同我们一起同听众朋友一起哈、啊、用各种角度和思维去解读。 嗯， 接下来我们还是再说回正儿八经的《射雕英雄传》的三吧。 嗯，昨天晚上播的是河，哎，是不是昨天晚上播的是那个河？ 嗯， 就是一开始讲川菜，后来又讲到了就是酸菜，又讲到了南北方。一开始没有白菜，后来白菜又产生了。说中国古代管所有十字花科的这个蔬菜叫松，就是草字头下面加一个松。 哦， 嗯，其实我之前也主持过饮食节目啊， 对 啊，当然我这个入行不深，也不是很了解啊，就比较浅薄。我觉得我看着还是满足了我的一些期待的，而且它有一些知识的普及，我觉得蛮好。 嗯，包括一些专家也说，就是创新其实是很难的啊，而且呢，说它呢突破了原有的美食讲述范围。比如说用器皿器具来表现中国烹饪术的历史，是吧，从食养的角度去探索传统文化啊，药食同源啊，这些等等，众口肯定难调。 对，而且我觉得就比如说咱们下面要播出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当然吃是它的一部分，但一档饮食节目它绝不仅仅告诉你吃、或者说怎么做啊，广播在于做上就更没有优势，它一定是围绕着吃告诉你很多关于吃的历史文化，包括说美食美器之间的关系的。 米夏，你是几零后？ 你看我几零？九零后啊，1890后。 九零后， 嗯， 哎，你还真别说，刚才不是我们引用了一个博导的观点吗？ 嗯， 这位博导的学生九零后，特别喜欢第六集。 哦，第六集讲的是什么？ 哎，我们来听听第六集其中的一个故事。 嗯， 讲露露的故事。九零后的面点师姑娘。 日出，云海，都是九零后姑娘蒋露露的作品。此外，还有一种作品也是露露亲手制作的。 大家听啊，就这种配乐在《舌尖一二》里面是绝没有过的，绝没有过的。 嗯， 他这种风格轻快是吧，代表的就是这个九零后的姑娘，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创新，给人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嗯，耐心，因为每一颗要去把它捏出来，还有一个就是它很容易干掉，你必须要保证在它没有干掉的情况下把它完成操作。 是有一种青春片的感觉。 发酵的时候我的面团会变大，但是因为我在表面抹上了那个可可酱，那个酱它是连在一起的，它胀大了之后它酱就裂开了，就像我们的皮肤一样，我冬天会干燥，会产生那个皲裂的一个状态，蘑菇的纹也是这个原理。 大学期间，露露参加了一次全国烹饪大赛，他的参赛作品瓜子酥蘑菇包获1等奖。从那时起，露露就喜欢上了中式面点。 哥哥也是一名厨师，他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回家用一只胡萝卜雕了一只虾，然后我觉得好神奇啊，